time。 快来这酒吧里。小周大嘴， 嗯， 要说啊，这大热天多洗几回澡，说他们什么？ 啊，不 是，没听说。 不行不行不行，天热呀，你该出汗得出汗，不能说光靠洗澡来解决这个解暑的问题。喝绿豆汤解暑， 哎， 喝热茶解暑。 洗澡撑死了，能够去汗降温。没听说靠洗澡解暑，你 谁洗澡撑死了会？ 顶多顶多行吗？你连撑死这句话都不明白。 避暑山庄，人说的是承德。 对呀、啊， 说避暑山庄是澡堂子。 洗完了冲凉是确实凉快呀、啊。 是是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个长洗澡对身体也有好处，也有说泡药澡的，搁鱼池子里边让鱼吃死皮的，泡这个矿泉澡。 反正夏天了，你们洗澡的次数明显增多了吧？ 那肯定的，一天一天， 基本上一天一个。 特别是现在水温调的也比以前凉了吧？ 谁说的？夏天其实是有很多爱洗凉水澡，但是太凉了容易积着，因为你这个汗毛孔都张开了，突然间一冷，啪一下闭住，容易内热。 比如温泉，你洗高兴吗？ 好啊，好啊。 那么热的天还泡温泉？不是冬天都泡温泉，夏天 这个温泉呐、啊、也有温度高矮，知道吗？ 30多度可不矮了。 30度左右就可以了，就正合适。就咱摸这水，其实不烫，温的。什么叫温的？ 那那么说，你适合去河南？ 这不挨着呀，这哪有什么逻辑关系啊？ 我是说，大磊适合去河南 泡胡辣汤的那个澡。 河南科技大学。 哎，为什么？ 因为他们大学的澡堂取用的是龙门山地下1800米的温泉水当洗浴水。 嘿呦，那太有钱了！这个温泉直接入宿舍澡堂子。这个、 哎、这弯拐的， 我本来还是觉得夏天泡温泉水实在是有点热，没想到王大磊这么积极。 夏天泡温泉水有很多的好处。 哎，您说几个？ 排毒啊，这出汗其实是一种排毒的过程。 是， 对， 这个毒素内热都排出去，有益于身体健康。 而且温矿泉对肥胖症、运动系统疾病、 哎， 神经系统疾病、 哎，什么肾病、 哎，治疗的作用。 肾病、腰病、糖尿病， 那么都有治疗作用。那么王大磊呢？恰好。 都没有， 那就别泡了。 预防为主啊，预防冬病夏治啊。 是这样的，就是人家这个水还真是地地道道的温泉水，不是说把水烧热了假装那种热温泉，一般学校真比不过。 那没有人家这么好的地理优势啊。 对， 在校园里边主楼门口，哎，打着地热了、 不是任何地方都有的。 哎，对对对， 而且就算这个地方有地热，未见得在它上面就有大学。 真是， 你说那火山口那是有地热，也有 谁敢跟那儿上学？ 哎，也这么说好像有点过分啊，我就说这么个道理吧。 而且那地热高了不行，低了不行。 哎，高了那就是 太热，跟蒸汽似的。谁敢上没上学？ 就是坐笼屉上上学是吧？那上面甭上学，上面住房也不行。 对呀、啊，但有的地热打上那个水，都挂霜了。 谁敢上没上学？ 有个这个地热，它光有地热还不行，它的矿物质不适合这个洗浴也不行。矿物质比如太多了，比如硫磺，这个含氮太高了， 对， 烧皮肤， 绿，太绿，好绿好绿的。 哎， 谁上面上学？ 上面上学这没事了，别洗澡就行。 或者这热水上来了以后啊，压力特别大， 刺刺的。 这，哎呦，谁敢上面上学？但是人同学都说了，说洗完澡。其实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是温泉水，但是洗澡啊，感觉好舒服，好舒服，好凉快，好凉快。 这是老君炉， 是顺滑的感觉。温泉 顺滑， 在皮肤上是有一点那种滑腻，怎么说润滑的感觉？ 润滑，我觉得 没洗过正经温泉吧？ 什么叫没洗过正经温泉？ 哎呦，王大磊， 我 你说没洗过真正的温泉，我知道，他就没洗过正经的温泉。 正经就是正经八百的温泉， 那叫真正的温泉。 就是 纯正的温泉没洗过吧？ 洗过呀，你以为都以为打完胰子似的呢？洗温泉干？ 洗完了就是确实挺润滑的呀。 但是它里边含的矿物质多一点， 有吸收沉淀清除的作用。 对， 但有的矿物质，我还建议你多洗，比如酸性硫磺泉，它可以治什么呢？皮肤病、风湿、脚气， 就仿佛我有似的。 你刚才不是预防为主吗？ 对。 可是我想想，真是挺美的。这一天学习下来啊，跑了一个1500，三门同时考试，有一门划重点。 哎， 一秒都不能歇。 孩子呀，那个什么，大学生活能不能稍微轻松一点？我听着这都够累的。 就赶上了嘛，赶上这么一天啊，除了蹭一戏我咱妈解解恨之外，咱们还能怎么着？ 看电影。 有一同学说， 咱们洗澡去。 走。 欢欢无声的温泉轻轻的抚摸着你的金衣服。 哎呀，一会儿王大雷变成一条鲤鱼，哎，在同学们之间游啊游啊游啊游， 一会儿咕噜噜这儿冒泡，一会儿咕噜噜那儿冒泡。 一会儿王大磊就冒泡了， 跟着自己血管也扩张了，血液也循环加快了， 哎，血压也上来了， 哎，瞳孔也放大了， 关节也松弛了， 哎，等洗完澡上来之后带这一身的矿物质，哎呦， 青海里皮蓬 碳氮氧化钾钠镁铝硅磷硫氯亚钾钙 都写身上了， 感觉头也不疼眼也不花， 对， 腿也不软，是脚也不塌， 棉 脚也不塌，我这老年病都没有了， 一步一个脚印儿， 学习的性质又来了啊！ 孩子，我得看书， 我得做题， 我得画重点， 我好好学习， 我得跑一天舞，多美的享受！ 那你这一说呀，这成神水了， 觉得自己还白了， 那是把我的外皮给洗掉了。 不是，含钠元素的碳酸水有漂白、软化肌肤的作用。 哦，把我当背面漂白了， 小白胖的往外滋眼粒儿， 我是不是太闲了？ 但是。你泡温泉的时候，首先你得把你的金属溜子摘下来。 我都没带一金的溜子，金属溜子。 哎，也许是一拉罐改的。 这金溜子我知道，金属溜子。 你不摘，不摘下去再上去，怎么都黑了？ 有矿物质。 对，黑泉。 对， 我这澡堂子能验真假。 哎，好，千丝的项链，铝锭的戒指，啊。铸铜的那个， 我说谁能爆泡？ 顶针，还有呢，就是到温泉里面躺一会儿啊，觉得没劲，想跑跑两圈。 对。 在温泉水里哗 在水里边跑两圈啊， 哎，我跟你说这运动量可大了， 那个都属于是有点什么康复性运动才在水里边动换的， 好，中等强度的运动在水里，一会儿灵敏度也下降了，注意力也分散了， 眼睛看什么都重影了， 我这血糖下去， 我跟你说，就驾车的人泡温泉之后都要休息两个小时才能开车，更何况您这个饿了就别泡了， 您吃饱了去好不好啊？ 我就为让自己饿了， 泡温泉的时候别再按摩了， 对， 加大心脏负担。 你们说这还是学校吗？ 就是我们连带学校一块提醒了，就泡温泉的注意事项。 对对对，而且同学们确实是这应当是在一个吃饱了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再去泡温泉去，别说这个熬了个夜考了个试，背了半天书还比较疲劳空腹的时候再去泡温泉去。 当然就是泡温泉是一回事，咱们说的这个河南科技大学，人家是温泉水洗澡，可能还是淋浴，而且那个水温啊没有那么烫，我觉得 冷泉 冷泡，这是同学们都变铁观音。 也可能是乌龙茶。 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给你们增添一个小知识啊！你们觉得古人爱不爱泡温泉呢？ 我觉得古人应该挺喜欢泡的，因为多休闲那种消遣的方式啊！ 可是那会儿 他们也没什么娱乐。 不是问题，咱这温泉没有那么多，不是像现在，因为现在那个好多是开发的。 多也可能多，你不知道。古人那时候你怎么知道？ 你知道？ 那 我不知道。 这个地理变化了吗？ 海淀区那哪儿不有一叫温泉的吗？ 是有那么地 方。温泉镇吧，是不是？ 对啊，那肯定是有温泉。 还有那小汤山。那肯定有小汤吗？ 他说秦汉时期没有人家地质地貌不一样，那时候就到处都是温泉，从 走大街突突冒， 帝王到百姓 都穿着浴衣出来， 一言不合就泡泉，互相就是，年兄， 泡了吗？ 今日泡否？ 什么叫泡否？就是泡面是吧？ 我说泡泡没泡啊？ 没有这么打招呼的，这南方啊，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性，北方这就太少见了。 北方少见？北方少见？ 北方少见？北方很少问您泡了吗？ 哎。王大雷，千万别跟小花搬杠了，小花就快拿温泉水泼你了。 那你可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话说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北魏知道吧，帝王拓跋谁谁谁， 拓跋谁谁谁呀、啊？ 北魏帝王就特别爱泡温泉，在燕州广宁郡，就是现在的河北株洲，还有衡州代郡，今天的山西，建立了温泉宫。当时北魏太宗拓跋嗣，世祖拓跋焘，高祖各种的 拓跋， 做大扫除去呀，还拿着拓跋呢。 拓跋谁的姓氏？ 拓跋氏， 那就是多次巡幸温泉宫。 可是我说没准老百姓很难找那么多呀，这你说了半天也就这两三个地方嘛。 你周幽王，你是不是在骊山修建过幽王城和骊宫？ 修过呀。 那沐浴的时候上面是不是写的上无尺洞下无环墙？ 我没看见。 也就是说什么呢，他泡就必须仰首就能见到星星，所以叫星辰汤。 其实就是没顶子，现在露天泡一池子， 那是高规格，那才是高级泡呢。 现在也有，现在比以前 倒方便了，以前都是帝王管制的，现在啊老百姓说泡就泡。 你说咱们国家温泉少吗？据说我国是世界上温泉最多的国家之一呢。 但是平原地区包括盆地可能是不是温泉就是地热资源相对少一点，你要说有这种山区的地方可能地热资源是不是多一点。 嗯，也不见得，可能 知道我没说啊。 大批的模棱两可，你说这温泉完洗的洗不的？ 人家说当年那是真温泉啊，说这个轩辕皇帝曾在黄山汤泉浸泡泉水七日，皱纹也消除了，返老也还了童了，也返了 就所谓泡夫当了呗，胖起来了，泡了七天没捞出来，你懂不懂？ 但是那个轩辕皇帝泡完了以后，嗯，说这个民众在劳作之后可以恢复体力，都泡去呀。 这是轩辕皇帝说的。轩辕皇帝怎么像街道大妈传闲话的？ 了不得了， 都泡去。 泡温泉好啊，泡温泉身体舒服啊，哗，这人就来了，吃的没水了。 神农氏遍尝百草滋味，知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必救。 那您这意思就是说神农氏 也知道温泉的好，让大家去泡。哦，好些盘啊， 泡温泉好啊。 皇帝轩辕氏刚说完呢，一会儿这个神农又来了，泡去啊，确实是好啊， 泡完真舒服啊，牛皮癣好了。 那伏羲氏是不是得说两句啊？神农轩辕伏羲氏就差他老人家没说话了。 伏羲氏也扯嗓子喊，对呀、啊， 泡去、啊。 他们说的对呀、啊， 神农说的对啊。 宋代中国温泉文化的又一个发展时期，苏东坡游览了庐山，行至温泉，哎呦。刘氏一首传为佳话。 好啊，泡温泉美呢。 这苏轼一听都不像个文人。 人家写的是石龙有口，口无根，自在流传水土吞，若信众生本无垢，此泉何处觅寒温。谢谢吧，没够啊，没有壶够啊。 你把这屋子带来洗这上也没够， 你50个赞免洗一回啊。 现在啊，咱们新社会了。 你要这么说倒是没毛病。 咱们现在新社会啊， 新社会 大家这个温泉的劳动人民的智慧一发挥啊，这温泉的功能越来越多了。什么？ 这个功能是人民智慧发挥的结果吗 ？SPA 啊，对不对？ 啊，你说 开 发那不能叫发挥啊。 啊，就是那是不是劳动人民的智慧激发出来的？ 功效可不是智慧激发出来的，人原来就有。 就是它的功能是不是多了？ 功能多了也是你发现的，不叫开发出来的。 这个园林式的温泉泡。大丛林的那种原始森林的， 对啊， SPA汤屋， 泡吧，快点泡啊，一会儿该放狗熊了。 大型的冲浪泳池， 对，SPA汤叔叔的小屋， 嗨， 就这种温泉城堡、温泉滑梯、沙滩大热温泉排球， 还得沙滩大热，水上大世界都是你开发的是吧？ 对啊，又玩了，又泡了，还健身游乐了， 一举多得， 还健一身游了。 当然，你愿意弄点这个精油，我们没有意见。你别说健一身了， 健个10身8身都没关系。 跟你们说几个洗澡洗美了的诗歌啊，白居易《长恨歌》：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这谁洗美了？ 这杨贵妃洗美了。 哦， 您那叫李白洗美了。神女亦幽静，汤池流大川，阴阳结岩炭，造化开灵泉。 王大雷也有啊，泡完这个温泉澡之后写诗一首：舒服舒服舒服舒服舒服，真舒服，舒服舒服舒服。 这个不会断句能念不好这诗。 他是不是在叫他舒服啊？ 怕老头印堂子。 李隆基写过一首《温汤对雪》，这一听就是说温泉的。 温汤也可能是茶。 哎，您说未见温泉冰，宁知火井灭，表瑞凉在兹，树几可一跃。基本上说的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说呀、啊、嗨 嗨，这是李隆基华上先看看嗨 完了， 说什么意思？就是哎呀， 就这 呀， 快洗澡吧，温泉水 泉凉了。伏羲氏说的， 听的意思是泡温泉泡出了冰雪两重天， 就是下雪天泡温泉， 就是看雪泡泉。古人带那么多金的银子可以摘一通了。 对，假六子 给杨贵妃的钗往水里一画，哎，黑的， 水里有毒。 二位说这么热闹，没泡过温泉吧？ 泡， 正经的， 又来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猪啊，大伟、 你们 想过没想过？ 想过呀。 有一天我把你们打发了。 打发了就把我们弄死是吧？ 不是，他所谓打 发了， 就是给俩包子，给点水，完就轰走了。 遣散。 对对对， 《红楼梦》里面吧，就是有些丫鬟丫头啊，我来不好干。 你看这狠的劲儿啊，不好干。 这个主子呢，就把这个丫头丫鬟打发出府了。 去，怎么？ 我记得过去叫驱逐出府， 加一个这个小摊小贩呀、啊。 对， 呵，小商小贩。摆摊卖面是吧，你就不能给我嫁好人家吗？ 行啊，路口有房屋的怎么样？ 行啊。 哎， 公厕或者家里哪谁家当去。 行了，你没有好心眼， 就是打吧嘛，打吧。 他呀是人在新社会，满脑子封建社会，你知道吧？ 封建残余。 嘿， 其实你们也可以主动的提出辞职啊离职啊，比如说世界那么大，哎，我就想被打吧。 被打发， 或者你说在小花酒吧里，我已经长胖24斤了，我要把自己打发。 什么？ 就长胖24斤了， 可能吗？ 36斤， 可能吗？ 怎么不可能啊？你瞧你现在胖了呀。 那也是我在我们家胖成这样才来的，并不是到你这儿之后胖的。 对， 到这之后我瘦了。 这叫工作性质，知道吧？你这个就是职业病，好吃懒做呀。 对啊，给胖大海代言的吧？ 胖大海就得胖。 咱们这个地方福利又特别好，每天准备零食啊、饮料啊。 你说这我一样都没看出来，哪儿有福利？ 咱们是酒吧呀，这么多酒， 这么 多饮料， 看着他们我就能长胖是吗？ 你偷我！ 他把这实话终于说出来了。你哪只眼睛看着我偷过东西？ 我哪只一没注意看你就拿。 哪只一没注意？ 不是，让人看见那就不叫偷了，你知道吧？那就叫抢。 小柱，你别说我啊！ 我不是说你，我是想借着机会说说小花。 你还说我呀？ 哎，我们俩在这儿帮忙啊，这不求你怎么表扬我们，怎么感激我们， 嗯， 不至于到最后来一个把我们俩打发了呀？你那意思说的好像我们俩跟那酒吧的寄生虫似的， 还把我们打发了？ 真是的，你怎么把自己找一男人打发了呀？真是的，自己打发不出去。然后 净打发别人。 对了， 我就不能叫打发了，我嫁就得嫁一个好的，称职的，如意如意的。 称职的，称心如意，称职如意的。 对， 这是干什么的？你能告诉我们小花？ 给媳妇上理儿的，称着职的。 哎，好了，不要说我了。 你先攻击我们，你们愣告诉我在这长肉。 我说的可是职业问题，你们干嘛老关注我呀？ 哎，就算是说你想把我们俩打发了，你不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俩打我们嘴里说出来不在你这儿干的那理由吗？ 对呀、啊，你们可以说想换一份工作啊，天天坐在电脑前啊，不，你咱们这儿也没有什么电脑，天天坐在这个沙发里，由于工作性质， 我什么工作沙发里？ 公司福利太完善。 公司在哪？ 就咱们这儿。 不是酒吧。 然后你们离职，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这样你就省了遣散费了，是吧？ 或者你们可以说我回家炒股了。那个小花老板，你祝我炒股成功吧。 这还得强烈要求你。 我从那个沙发里我站起来了，你把我打回来吧。哎，王大雷，你可以说。 说他自己怎么那么高兴？ 就他爱听那几个字的组合。 我觉得自己挣的太多了，我自己不值这个价。你也把我给打回来吧。我说行。小猪又冒出来了。小花老板， 不打发过一回了吗？还来 啊？没打发够， 没打发干净是吗？ 对。 我妈呢说呀，我不配干这个。 他妈说他不配干这个。 我觉得我对不起你，小花老板，要不然我也被再打发一次。我说行，再打一次。大磊又从沙发里起来了。 小花。 小老板，我有病。 这还不叫他坐沙发里？ 我真的有病。 我看出来了。 我柔弱的身体跟不上你远大的理想。 哎呦，小花。 我要再啊。 行。我们都打发了，哎，你怎么办、 啊？小花呢？爬在沙发里边了。哎呀，为了公司的利益， 我把自己也打发了吗？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怎么听也不像正经事儿。 嘿， 重庆那24岁那姑娘，她不就是说了吗？我辞职了，因为我长胖，公司福利好，不知不觉体重会飙涨，每天我都吃零食喝饮料，都是公司的。 这是什么单位？每天上班就吃一零食喝饮料就完了。 对，有些那个好的公司啊，咖啡什么随便喝，小点心，甚至呢还有自己出的那些就是产品的东西，药， 每天上班随便吃药。 那 很可能吃错了药。 这医药公司是这样啊，但是不是随便吃。 没听说哪医药公司

一年之内如果没有人为损坏，它不保温了，给您免费换新。 对，免费换新。 400-015-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68685858 6865858 5858。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四环南段小武基桥到四惠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槽影响有雷阵雨天气，对污染物有一定的清除作用，但气温较高，较有利于臭氧的生成。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气温在30-21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紫外线照射强度弱。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入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不成，三月开四花卷，全省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晚来房 有你有我在东方，娱乐七十二变， 王大磊。 小比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大西风家政公司，这是大西风家政公司吗？ 欢迎您到我们大西风家政公司。 哦，是这样的啊，我们家呢就在快乐大街家属院那儿， 哦， 也不远。 那您是想到我们这儿招工呢，还是想到我们这儿来应工呢？ 当然招了，你问吧。 我全招了。 您这不是一些家政人员吗？保姆、小时工什么的吗？ 对。 我们家呢，有点儿。我们家呢，有点底儿。 您家里是有金山呢，还是有银山呢？有米山，有面山。 小富即安。我们家呀，就是现在呢，想雇个保姆，家里呀面积大，东西多。您看看，有没有比较靠谱的保姆给介绍一下？ 行， 我们也挑选挑选。 我给您介绍一个，您推荐一个啊。 嗯， 这个人叫小晴，还挺靠谱的。 名字不错 啊。对了， 能干点什么呀？ 这什么？您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不是听话，靠谱。 那这样，我们先见一下面，您看呢？ 行，我给您打电话。 哎，来了，什么事儿啊？ 哟，这么快就来了哈？ 哎，抓紧时间。 您好， 时间就是金钱。 您好，您好。 人家家呀，有底儿，哎，家里面 有底儿 啊。 好好好，多少钱底儿？ 不是打麻将， 那啊什么？ 说人家家里有点底儿，而且家里面子挺大的，也摆着不少东西。你那个该忙活忙活，就是人家乡你来了。 哦，您好，您好，您好。 您好。 您贵姓？ 免贵姓许。 哎呦，这个许女士您好。 啊，还有握手啊？好的，好的。 您好，您好。哎，您看您家主要需要我做点什么呢？

啊，3000多块钱 啊， 税后的，刨去那个险和金了。 小子， 行了，我们做饭去了，你们俩这 我来帮忙吧。 不用，看电视吧，看电视吧。 哎， 嗯， 我还走了。 不是做饭去也没走远吗？ 你瞧你紧张的样，逗逗你。 啊，我紧张吗？ 紧你看你快下来 了。我表现还真不错吧？ 你看你不是因为 什么东西？ 你快！ 什么呀？ 你等会儿，我妈一般不让我拿来给您看呢。 什么东西这么背人啊？ 他们俩呀，不是收藏一些东西吗？ 啊。 然后这个东西啊，你看这镯怎么样？ 哎，这镯挺漂亮的，金镶玉。 绿不绿？ 绿啊。 好， 翡翠，这哎呦，这我还确实头一回干这么好的， 不论呢。 哦，是，还真是。 这我们家祖传的， 真的。 哦， 两多少代了？ 得两代了吧？我妈，她姥姥，她妈，我姥姥。 你妈她姥姥，这是两代人吗？ 我妈还有我姥姥。 哦，吓我一跳，媳妇，我以为你岁数差点。 哎呀，都乱了吗？人家 啊，没关系， 不是给我带的， 给谁带的？ 这就是传家宝。 哦， 看看， 存着的。 得了，那个。放你上厕所吗？ 不上啊。 那你喝点水去。 哦，我喝。 放这儿吧，要不？ 不再多待会儿就走啊？ 啊，这个我还有事儿呢，是 吧？来， 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得 有人就来啊！ 哎，一块儿一定来， 甭客气啊！ 哎，下回别带东西了啊，来看看就挺好的。 哎，好， 叔叔阿姨啊，是欢迎你们啊！ 咋了？你少说点吧，给点孩子留点时间。小云送点。 哎， 好。哎， 啊， 你觉得怎么样？ 还行，孩子挺老实的。 我觉得也还行，除了这个工作差点啊。 哎，不， 你看 他那单位多好啊， 方面 将来发展肯定没问题啊。 哥，我就是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 你说什么了？他说，哎，行了，这一天也忙完了， 看会电视吧，播那个专门鉴定这个珠宝玉器那节目。 那我把咱们那个镯子拿来吧。 对， 对比。 哎， 啊， 你哪儿不舒服？ 不是，镯子没了。 对，你再想想，你是不是又给拿错地儿了？ 没有， 昨天我可没动啊。 那今天就 丢了， 这两天也没人来呀。 咱家也没， 哎，也不能说没人来，今天倒是来了这么一位。 啊，给小云打电话，让他们俩赶紧回来。 妈，我回来了，啊，回来了，开门。 那钱回来了吗？ 回，那也来了啦。 叔叔，哎呀， 来，坐这儿 ， 坐这儿，就坐这冷板凳，没别的意思，你就踏实坐这儿。 啊，怎么了？ 问你几个问题，怎么问怎么答，别想快说。 行， 哎， 好，我倒是没思想准备啊。 这个孩子， 哎， 也知道你就是看见好东西，他就喜欢。 哎，你挣的少，我们也没挑你。 那 谁说爱的好的美的呀？ 是我一定好好干。 做人呢，多少还是以正直为本，光明磊落。 是，我一向这个光明磊落。叔您放心啊，我跟小云，我们俩今后生活一个共同努力。共同进步，共同提高。 对，你这个玩物丧志的心情我能理解。 阿姨，我同意，我把那个游戏给记了，我不打了，行了吗？ 不是 啊， 别跟叔叔阿姨这打马虎眼。 哎，打八卦没有用， 对不对？ 说点实在的。 干什么不成啊？ 进没进我们这个起居室？ 进了，刚才确实是进了，但是叔叔阿姨，我那个什么。我没干。 小云，你那边，我听你那边， 听什么？ 我进了，我承认， 承认了 就行。自己的事 儿 偷偷的、悄悄的，咱们都爱惜面子。 早晚是一家人。 行，叔，来，我给您，叔给，这是给您买那助听器，刚才确实我没拿出来，这我不对。但是我以为您现在的听力还用不上它哈。 哎呀，孩子很狡猾嘛。 我就藏了个小心眼儿，我也没干别的。 心眼儿挺多。 叔叔您别， 看来 反侦查的能力非常的强。 哎，不来点这个狠的硬的，你是不吐实话呀？ 我说实话了。 有前科没有？ 没前科。 说实话。 有前科没有？ 我有这个心累着，但是当时那女朋友跟我们发展的没到这种程度，后来我们俩吹了。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是，他是我们街坊，后来我们不吹了吗？他也搬走了。不吃窝边草，您说这对？ 你喜欢跟阿姨说，是不是？不是说，这就是我们俩的老头老太太俩人的，将来不是一样是你们的吗？你干嘛要这么着急呀、啊？ 是我不着急，那我们也这么大岁数了，我想 我 们这么 信任你， 小 又给你好吃又给你好喝的，我们这忙前跑后给你做饭，你为什么在我们家？哎呀， 哎呀，说我真没我在您家没长。 这以后怎么把闺女给你？哎呀， 哎呀，我跟小优我们俩就拉了手，没干别的。 将来你要是啊进了那个地方， 你就去了起居室了，还怎么着？ 我俩这说了一句话就出来了， 说了一句话就出来了。你干了什么事儿？我们不知道吗？ 是我真没 长。将来你走上这样的道路啊，一墙之隔，让我们小云 我们怎 么见 人 呢？ 你说我就是想了想就见不得人了。 你拉着他去起居室了，是不是？ 不是我这。也就是跟他说两句话，还是他拉着我进去的。 这一定是强拉硬拽， 没表叔， 两眼的瓜不甜。 哎呦，我跟他登记还不行吗？ 好吧，那镯子交出来吧。 什么东西？ 镯子？ 我没预备镯子呀，那我不知道娶您姑娘还要镯子呢。 啊？还要镯子？我们找你要我们的镯子， 拉一个还不够，还要要一个。 我就听说要彩礼，您家彩礼就要镯子是吗？ 不是， 您要什么样镯子？ 这东西是我的，你就应当归还给我，好不好？ 那我们传家宝， 给你没问题。 行，您这传家宝， 哎， 就是打您姥姥那儿传下来那个， 哎， 啊，就那翡翠碧绿的那个， 哎， 哈哈哈哈，在您家呢？ 哪兜里？ 在您家那屋里？ 你怎么知道在我们家呢？ 我看见了，那要这么说，我可没动，我从始至终没沾过手。您问问您姑娘吧， 小袁。哎呦，你看看我这个老糊涂了。 小云也是换了地儿没跟我们说， 是不是 把你给冤枉？ 我们这个助听器叔叔已经带上了啊。 哎，叔叔。 哎，小点声，这听得太清楚了啊。 那个。 小点声。 哎，是。 小点声。小点声。 是，这助听器还是不好使， 这得叫爸爸妈妈叫婶儿， 就是的，快叫、 那个、 快叫 叔叔阿姨、 哎、 不对， 叫正经的， 这咱家不正经了。 哎，不能说老家不正经啊，想听一声好听的就不正经了，姑爷这可不成啊。这个坐这儿， 您那助听器还是还我吧。 谈婚论嫁的女友说丢了名贵的手镯，于是啊，这一家人集体的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女儿的男朋友小吕。小吕手脚并用的解释也没能洗清嫌疑，相反，连女友都有点怀疑是他偷了手镯，并且报了警。于是小吕被当作嫌疑人带进了派出所。 结果怎么回事啊？玉镯找着了，是这个女朋友啊忘了他自己这个藏宝地点了，他赶紧到派出所呢，要把小吕又给接回来了。小吕呢一迈出这个审讯室，他就跑上去抱着小吕，哎呦我错了，我不该怀疑你呀、啊、你原谅我吧，哎呦说了一堆好听的话。 玉镯是找到了，可爱人间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这爱情还能找得回来吗？ 小伙子你现在怎么想的？叔叔阿姨都听你的。 我就想以后有钱了我自己多买俩镯子。 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永元、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想做什么比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坐着感觉不到依旧在动的节奏，想一想你的左右，年长的头发藏着，等在哪里的那个梦，马上站起来的冲动，打破等一等的懒惰，你开始动别人就动，就在太阳底下我们都被照射发光。 时间不会退后，我坐着不感觉不到地球在动的节奏，想一想你的左右，变长的头发藏着，人在哪里等哪个梦，马上站起来的冲动，打破等一等的懒惰，你开始懂别人就 折扣年终折扣季来了，三百大品牌折上满额再直降15%，下载上品折扣 APP， 新客再领88元大礼包，京城必逛淘货圣地上品折扣，线上线下同步抢，逛上品淘淘惊喜，省到偷笑。 十一部精品剧目，三 D 名家，五大剧种，2018年京津冀精品剧目展演，6月11日至7月19日与您相约。订票电话400-609-6260。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